的情话还留在我的耳旁，你的背影已藏在人海茫茫，冷冷秋风吹不散我的忧伤，想你留给我这段最美的凄凉。我的心房已烙上你的模样，我的灵魂是被你上错的床，淡淡月光照不进我的梦想，爱你又恨你半梦半醒到天亮。 我恨你但爱不敢当，骗走我的心就不知去向， 幸福归来的方向。